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和今次的東京奧運會有什麼關係呢？其實本質一樣，就是當時日本是想他從戰後那個戰敗國的身份呢，將他改變的形象，變成一個高度現代化的工業社會。雖然當時在位的首相就已經不是岸信介，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是池田勇人，但是這個即奧運會之局的主辦權之所以去拿回來呢，其實就應該是岸信介的功勞來的。這個也是告訴大家聽，就是當時歐洲或者美國政府呢，就是覺得不需要再將這個戰這個發動戰爭這個責任呢，要繼續是要日本再孭住啦，應該俾佢重新嚟過。於是乎咧，就大家都俾佢去搞呢樣嘢啦。咁當其時咧，就即係呢個奧運會咧，好著意去宣傳就係日本一個現代化國家咧，佢係參照咗另外一個即係戰敗國嘅做法。1936年嘅時候咧，柏林奧運會好成功噶嘛。咁事後咧，大家睇到好著名嘅電影啊嘛。就是奧林匹克嘛，我哋讀電影的人一定知道有呢個紀錄片，就是呢個 Lenny Riefenstein 去拍的嘛。咁日本有冇做咗同樣嘅嘢咧？ 梗有啦， 就是日本的東京奧運會啦。 係啦， 咁呢個邊個拍呢？咁原來咧，其實就唔係市川君拍嘅。原來是想找黑澤明拍。咁點解收尾炒個魷魚呢？就因為黑澤明咧，唔單止要控制呢個紀錄片嘅所有嘅處理嘅事，佢要連奧運會個開幕同埋閉幕嘅儀式咧，都要佢決定。咁所以咧，就結果係啲人都頂佢唔順啦，就講咗阿市川君一個脾氣比較好嘅好啲嘅人啦。咁大家知道喺呢個中國去搞即係奧運會嘅北京奧運會嘅時候，係揾邊個去做即係嗰個片嘅主理啊？ 大家唔記得咗啊？張藝謀啊嘛， 張藝謀啦，咁張藝謀等同於 Lenny Riefenstein 同埋呢個四川君咧，咁大家即係落你自己嘅評價啦。OK， 係啊，咁四川君咧嗰個咧就前嗰排都有個新版咧，即係再 話説而家套片係買唔到嘅咯，即係睇唔到，即 係唔係佢有個修復版出過嚟嘅， 出唔到啊？ 唔係我哋就好似係有供應添啊！香港嚇， 我已經做過，因為我記得當年 唔係原本60年代嗰時候咧，我哋係有睇過，但係後來咧近期咧都再睇多次嘅，嗰、那個喺個視覺嘅效果啊裡面咧，喺60年代係一個突破嚟嘅。 但係日本嘅政府好唔老啦呢套片，因為咧。佢係講運動員多過日本點贏呢套片，即係點贏啲金牌。咁結果咧就俾人 cut 咗部分嘅片段嘅。咁但係修復版可能就呢個片段會出翻嚟啦。 都冇。係，不過咧佢裡面咧佢最主要咧佢用嘅嗰個技術咧視覺技術，出到嚟咧同埋佢有好多嗰啲當時咧用嗰個叫電影語言咧裡面咧。做得都相當之唔錯嘅，咁所以咧今次咧其實大家會睇咧，佢係想再接再厲啊，係接住一個叫做你頭先都提及1936年嘅柏林嘅嗰個開幕嗰時候咧，咪成個嗰個運動會嗰個咧係電影嘅一個里程碑嚟嘅，紀錄片嘅一個里程碑，嗰、那個亦都咧即係嗰位女導演咧，即係已經變成而家係。電影史嘅裏面一個好經典嘅一個大師嚟嘅啦，但去到1964年嗰時，佢都覺得咧嗰個效果唔算差嘅，因為可以表現到咧，即係日本咧如何從一個戰敗國嗰度咧康復變成咗一個科技，一個好科技社會啊，喺商業裏面嗰度咧，佢可以跳大好多步，佢用咗好多佢國產嘅一啲技術，包括菲林啊，包括佢啲 lens 啊嗰啲， 今次都有噶，今次都有喺嗰個攝影技術有大突破噶嘛。 Exactly 就係佢想用呢次咧就再接再厲啊， 係啊， 嚟去做一個咧即係俾大家睇嗱，這就是日本科技，喺視覺上裏面咧，佢都可以掌握到有一樣嘢，即係叫做係佢哋獨有嘅日本 style， 係喺呢度掉出嚟俾佢。咁所以唔單止我哋喺第一節嗰時講佢用8K 120或者係 CD 嗰個咁簡單嘅，仲有啲咩嘢咧？我哋等緊，可能最主要咧都係我諗 Sony 佢哋嘅嗰種。即係對於嗰個叫高清嘅效果咧，佢哋嘅嗰啲 所以如果今次搞 一次嘅， 如果今次唔即系搞唔掂咧，我谂都几系嘢。 唔系，你就算搞掂咧，人数不足咧，都冇人啦，系咪先？即系喺个嘅竞技场上咧，里面嗰度咧，你如果你就算搞到都可能即系小猫三四， 系啊， 唔系个个国家都可以全部离齐嘅，比预计嘅里面咧嘅齐嘅话咧，咁佢都争好远嘅。 系啊，咁但系你如果系嗰个五点零社会，就大家唔使到场睇嘅。 所以而家其实阿基拉咧就系预言咗噶啦，因为而家你得翻一百四十几日咧嗰个时间咧，你点样整嗰阵咧，大家都预测到嘅。喺嗰个开始嘅时候咧，佢都有好多，因为成个世界咧呢一个病毒咧系未曾彻底解决嘅啦。 嗯， 系惊呢样嘢嘅。 系咁，另外一个题目咧就系我个人嘅喜好嚟嘅，大家就忍耐少少啦。就系因为咧，大家如果有睇呢个东京奥运会咧，你会发觉咧就系日本女排第一次赢。 系 咁，日本女排赢咧。即係而家咁啊，今時今日梗係唔覺得驚喜啦。但係你諗下當其時咧，日本啲人啲身材幾同歐洲人係爭幾遠啦。咁佢個決賽對手係咩啊？係蘇聯。 嗯。 咁結果係贏咗嘅。 嗯哼。 咁點解贏咧？就因為咧有一個教練就叫大松博文。 嗯哼。 咁呢個日本嘅教練咧，就收尾咧就獲周恩來接見咧，就係走去教中國女排嘅。 嗯哼。 咁中國女排一俾佢教咧，個個都頂唔順。咁你又稱之為呢個魔鬼大蟲魔鬼教練啊！ 係，咁青春火花嗰都係叫嘅。 我就正想講青春，點解我要講呢個題目？就因為我睇過青春火花啊嘛，真係 馬志教練啊， 就係馬志教練曾經死咗啦。係 啊，係啊。 咁原來咧就係，咦？我追住呢歷史，我先知道點解有青春火花呢個電視劇咯。 VICTORY 嗰只歌啊，到而家大家都做好記得嘅，曾經睇過呢個電視劇嘅話咧， 唔係我哋個年代啫，而家人就唔會記得有。 都唔係嘅，因為咧，佢今年咧，如果唔係呢個咁嘅疫情嘅發生咧，阿陳可辛嘅嗰部 奪冠， 其實都係就係講中國女排嘅， 嗯。 咁所以即係想應呢、這個奧運會嘅呢一個年嘅一個電影嚟嘅。咁啊，事實上咧嗰、那個譬如中國嘅運動片咧，裡面嚟講咧，譬如女籃五號啊嗰啲咧，即係其實都唔曳嘅，好多都幾好嘅。咁、但係咧就應翻呢個六四年嘅嗰個咧，即係因為當時我哋成日都覺得日本人佢最大嘅問題就係啲腳筋力就唔係咁好、因為佢哋嗰啲叫做係咩？ 蘿蔔腳。 蘿蔔腳擺啊嘛，觀音投數把腳啊，咁、 嗯、 樣，但係咧，咁佢裡面嗰度咧，即係佢講到咧，佢利用一種叫新嘅體能訓練嘅方式咧，就改進自己。所以呢個都係響即係奧運會裡面咧，除咗表現到一種叫科技，尤其是頭先我成日噏都係叫視聽科技之餘嗰陣咧，我諗佢哋嘅嗰個叫體能嘅嗰種科技咧，嗰樣嘢咧。都是一個想一個大表現的。 咁啦，即係呢一筆就係即係我個人喜好啦。咁跟住要講個正題咧，就阿基拉啦。咁阿基拉點嚟嘅咧？咁樣咁你記得嗰個主角名叫金田啊嘛？係啦，咁 金田係主角， 咁其中一個主角 阿基拉係一個神裡面神樣嘅神秘人物。 係啦，咁另外一個鐵熊啦，鐵熊就奸嘅啦。OK， 咁金田點嚟嘅咧？金田咧就係原來嚟自呢個橫山光輝嘅鐵人二十八號。咁呢啲我唔識啦，你講啦。OK， 你頭先但係你放嗰個唔係鐵人廿八號嚟嘅喎。 唔係，我都揾緊，你講啊。 唔係鐵人二十八號咧，即係就最一個嗰個好舊嘅一個漫畫嚟嘅。就應該都係六十年代， 唔係啊，五十年代大過我 嘅。五十年代嘅嗰時候， 年紀大過我嘅呢、這個。 係，但係喺香港咧，早期嘅嗰、那個這個都係早期嘅日本動畫， 係咪呢個嚟㗎？ 香港都係作為係呢個咧，就而家新嘅嗰個版本嘅嗰嚟嘅叫嚇咁啊！呢、這個鐵人二十八號咧就好，即、就、係、是、一個好出名嘅一個角色嚟嘅，係、標誌咧佢哋咧即係日本嘅嗰個叫。機械人的故仔，嘅戲劇咧，裡面咧，佢都係叫做係始創嘅嗰 第一代嘅入第一代嘅日本機 械人。佢唔係 exactly 第一代，但係佢咧係最早期嘅嗰班 嚇、 因為咧佢跟住咧仲有大鐵人啦， 係大鐵人 嚇、即係 robot 啊，即係嗰啲咁樣嚇，咁啊仲有好多好多好幾個嚟嘅，咁啊最近嘅我哋就等緊今年咧就有嗰個叫做新世紀福音戰士啦嚇。 咁呢個大鐵人咧，佢裡面嗰個控環山光輝咧，佢控制嘅係用人手嘅控制。 嗰、那個 remote control 嚟噶嘛？嗰、那個就好似我哋今日個啊喺度，即係無人機咁樣啊。係，就係佢喺度撳嘅時候咧，嗰、那個鐵人就周圍走嚟走嚟走嚟走走去噶嘛。 啊，咁佢呢種咧就係叫佢哋嘅日本嘅嗰個第一代嘅機械人嘅嗰個發展。 咁香港嗰個地球先鋒號係咪嚟自佢嘅？ 再早啲嘅嗰個， 嗯， 嚇、那個型係似，不過咧就有一個做仲更加似啊嗰、那個我哋嘅地球先鋒號，但係個名咧就。完全唔同噶，個名地球先鋒號都改得好好，個名地球先鋒號嘅，地球先鋒號唔係屬於香港嘅，屬於台灣嘅、 哦 啊，台灣嘅一個漫畫家佢畫出嚟、嗯，不過咧即係喺台灣反而唔係好受歡迎， 嗯、 但係咧就係、是、佢反而咧就喺香港咧即係有一個出版商就幫佢再重新出過，尤其是個封面。 嗯 就找了我哋香港嘅一個插畫家好出名嘅嗰個插畫家咧，係做出嚟咧就變成咗經典嚟嘅嗰個係，咁、樣就同呢個鐵人二十八咧係唔同嘅，係另一個嘅。係 啊， 咁就佢係第一代嘅嗰個日本機人嘅嗰、那個漫畫啦。 係啊，咁點解講鐵人廿八咧？其實呢個係涉及到日本大即係喺第二大戰嗰個情況啦。因為個故事嗰個橋咧就係話咧日本。即係臨到戰爭嘅末段咧，佢哋唔夠人啦，於是乎咧，軍方咧就要嗰、那個兩個科學家咧就要發明一個機械人出嚟， 嗯哼， 要佢哋上戰場。 係 咁，但係咧，即係佢哋未發完埋呢、這個，即係未完成呢個項目之前咧，日本已經戰敗啦。 嗯哼， 咁於是乎咧，佢就擺埋咗呢個 機械人 、嗯，就等嗰、那個佢個仔咧，即係金田咧。金田正太郎咧就出翻嚟咧就用翻呢個機械人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日本佢諗親呢啲嘢咧都離不開一個問題，係日本喺第二次戰嗰陣時候嘅經驗，係 啊，咁佢而家呢個新版嘅鐵人二十八號咧，即係佢都有一個 OVA 版咧，即係裡面嗰度咧係重新將呢個古仔嘅原裝嘅版本咧再整翻出嚟，就講。魏滿洲的時期 是的所以整件事是跟呢個岸信介有關的 OK， 咁、樣就嗰、那個咧就基本上咧，即係嗰個效果啊，都做得都相當之好嘅。但我哋睇嗰時係不是未到啦， 都唔係嘅。我諗而家去到依家， 唔係你睇啦，有啲不是未到嘅，因為佢裡面咧，佢喺嗰個時期咧，佢喺個漫畫即係差唔多喺嗰個叫做係九十年代嘅末期啊，近千禧嗰時期咧，佢哋。將嗰個叫日本嘅軍國主義咧，係用漫畫 2D 嘅世界形式咧，就將佢咧係再玩過。咁佢咧就嗰、那個鼓吹裡面咧，其實有少少荒謬感出咗嚟嘅嚇。咁、但係咧，我哋睇嗰時候咧，有陣時都覺得有時依即係依啲都要有少少。要即係要叫呢個有啲要就住啊嘛，因為現實同埋嗰個叫做漫畫世界咧，雖然有一個好大嘅差距，咁、但係咧咁佢嗰個咧，即係而且咧佢觸動到，譬如你魏滿洲啊，或者佢大啲或者佢鐵甲人佢都有講加埋水滸傳啊嗰啲上去嘅，咁我哋覺得不是未到嘅。因為嗰個掂到我哋嘅嗰啲民族感情噶嘛，咁啊，所以咧呢個就有趣啊，咁樣樣嚟。 係啊，嗱，咁呢個鐵人廿八號咧，佢衍生咗其實就係阿基拉其中一個元素啦。係。咁阿基拉係咩？咁就唔需要我多講，因為大家都熟噶啦嚇。就算你唔熟，咁你自己可以查。但我起碼要講講即係個故事簡單一樣嘢咩咧？就係佢講喺1988年啊嘛，就七月嘅時候咧就發生咗呢個第三次世界大戰。咁去到2019年嘅時候咧，即係事隔係30年之後咧，呢、這個日本咧東京啊，係重新即係建立過，就叫新東京。咁、呢個時候咧就出現咗一個新型嘅社會啦，就係好多嘢係機械同埋人嘅結合啦。咁、特別係部車啦啊。咁亦都與此同時咧，其實個政府係發展緊一個特別嘅軍隊。就係、是、專門係即係去 recruit 呢啲有即係超能力嘅年青人，係嘛？咁、後面最勁嗰個應該係阿基拉，係啦嚇。咁所以咧，佢 最特別嘅武器嚟嘅， 最特別嘅武器嚟嘅。咁但係咧，即係、這個、 阿基拉喺個古仔裡面嗰度咧，就一直咧就只聞其名， 不見其樣 嚇。去到差唔多個尾段嗰時候咧，佢自會嗰個咧，你睇到原來係一個。 一個瘦一個瘦仔， 但係好老噶嘛，係嘛？ 唔係唔係唔係，佢已經被人哋肢解咗嘅。 啊啊，所以咧，佢呢、這個即係漫畫同埋電影咧，佢係根據嗰個作者對日本日後嘅發展嘅一個預測嚟嘅。 嗯哼， 咁點解會話？這個預測本身其實不是大家覺得即係好似心目中想得頭先咁神奇咧，因為大概七十年代嘅時候咧，好多比較成熟嘅日本人咧已經預見到，如果日本再係用呢種咁嘅方法，即係話透過嗰個物質嘅發展咧而走去即係建立一個即係重新新日本咧，佢必然走向一個崩潰嘅情況。 嗯哼， 咁點解咁講咧？三島由紀夫已經睇到咯。 係。 即係同日本原本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基本嘅文化脱節咗之後咧，單靠日本嘅所謂經濟發展咧，係不足以即係支撐日本嗰、那個民族繼續發展落去嘅。 嗯， 其實呢種咁嘅睇法咧，即係你唔好理佢左派定右派啦，而係話佢睇到就係你單純發展，譬如有機械人啊或者咩。你日本都必然會出現一個精神上邊嘅崩潰 嘅， 嗯哼，大有黑羊其實就睇到呢個 point 咯。 係咁啊，你如果用呢樣嘢咧嚟去講阿基拉咧，咁我即係一講起咧，諗住我即刻想抄翻嗰個資料啊，就係、是、成個日本嗰個機械人嘅嗰個文化咧，裏面咧佢。嗯，變成咗係佢哋嘅嗰個機械人嘅戲劇咧，係佢國粹嚟嘅。 國粹嘅 嚇，因為佢裡面咧就將有好多咧，譬如你頭先講《鐵人二十八號》咧，佢響佢同埋啊係阿小飛俠啊，即係鐵腕阿童木咧，佢嘅嗰個電視片集咧，就係響嗰個東京奧運會嘅之前一年，1963年，係正式公映嘅。 嚇，我記得佢以前我都講過，其實小飛俠同日本奧運係。是有關係的嘛？ 係啊，咁佢點解佢會對於嗰個機人咁情有獨鍾咧？就喺嗰個叫大戰之前啊，係喺嗰個叫做係1926年嘅時候咧，28啦，因為咧佢日本已經有創咗個機人出嚟，叫做學天質啊。 呢個係真定假嘅？ 真嘅，真機人嚟嘅，係歷史嚟嘅。即係咧，因為咧，如果你講嗰個叫機械人嘅嗰個發展咧，即係其實就要講到1738年嗰陣時候咧，法國咧就已經咧就 係 用八條玩具咧，就做咗咧，即係有一種咧，即係有啲叫機械人最初草創期嘅初期嘅嗰種形態。 好似拜倫個孫女定女，係啦，唔記得係。 1738年嗰時嘅，咁啊喺1886年嗰時候咧，就已經咧有部叫做係未來的伊花，即係裡面咧就已經提出咗有嗰叫做係 robot 呢個名字出嚟㗎啦。咁啊1920年嗰時候咧就正式咧即係有一個捷克嘅戲劇咧就直頭用 robot 呢個名咧。 嗰個係高林啊咩？ 係啦， 唔係高林，係呢個 robot 啦。 系啦 ，robot 呢個字咧就出嚟噶啦嚇，咁樣就咁就而日本咧就喺1928嗰度咧就做嗰個機械人之後嗰時候咧，咁佢對於咧即係嗰個叫機械人係表現到佢自己嘅嗰、那個科技嘅嗰個發展咧，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已經定咗出嚟咧，係一種國策嚟添嘅係。咁啊，到咗1950年嗰時候咧，即係 iRobot 咧嗰個小説咧。就講個機人有個三大原則咧，裡面咧就大家更加具體咧，就將呢種叫做機械人嘅嗰種世界啊，嗰啲古仔裡面嗰度咧，係講緊唔係就咁叫做科技咁簡單啊，係講人同埋機械人，即係所以 iRobot 咧嗰部戲嗰度都講咗出嚟。咁啊，一路去到發展咧，即係60年代咧，佢哋係好著意咧。無論即係嗰個叫真實嘅嗰個機械人嘅發展啊，同埋機械人嘅戲劇咧。就都係有好多好多出， 所以佢講佢唔係流噶，佢現實上佢真係用好多機械人噶嘛。 係啊，咁樣就 頭先我哋講5.0嗰個咪入邊有好多機械人咯。 係啊，有啦，因為而家都係講嗰種叫做係嗰種叫智能機械人嘅發展咧，最多樣化咧都係日本嘅嚇，因為佢日本咧佢除咗嗰啲即係叫做係可以同你服務啊，好似一個叫做工人式嘅嗰種 robot。嗰啲機人咧，佢有發展之外咧，就是、用人 在個即係記體落啲機器嗰度發展出嚟嘅嗰種機械人，可能或者佢只係得個機械腳嘅啫，嚇。咁啊，同人嘅配合咧，佢亦都咧喺佢嗰個叫做係機械人故事啊，譬如你鐵甲萬能俠啊、三一萬能俠咧，裡面咧都係佢嗰啲嘅有人嘅記體嘅嗰啲機械人嚟嘅。咁啊，去到新世紀福音戰士。今年咧，2020咧就係一個叫完結篇啦。我哋佢已經講咗出嚟，應該做到出嚟噶啦。嚇，六月嗰時做噶啦。咁嗰個係嚇。 嗱，所以大黑羊佢喺阿基拉入邊嗰個對未來日本或者全世界嗰個構想係咩咧？嗰個係個崩壞嘅世界嚟嘅。 嗯哼， 即係唔係一個美好嘅科技嘅世界嚟嘅。 嗯， 咁嗰個入邊構思，即係諗一樣嘢係咩咧？佢日本嗰個舉辦奧運啊嘛。 係。 那個運動場被人炸叫爛了、 嗯、 是但是現在日本去做這個奧運的時候，他也有參考這個大有黑羊入面的奧運會那個形象， 是是是 是是，而且拿回他出來做招牌、嗯、 因為他說話我們沒有爛到，我們是可以如期舉行的。因為為什麼呢？因為在那個時刻呢，即係佢冇出現咗嗰個叫係一個叫做係成個城市咧，成個東京咧受咗破壞嘅嗰個景象出嚟啦。咁而家依響依100日裏面嗰度咧，其實大家咧即係都好擔心，會唔會可能咧有都唔奇嘅啊？即係叫做係烏鴉嘴咁講，因為響日本裏面嚟講咧，一個地震都可以做到阿基拉嘅嗰個叫做成個嗰啲大廈東。東歪西， 但係佢呢個入面就唔係破壞嚟噶嘛。 佢裡面咧，佢其實咧，即係裡面嗰度咧，佢有好多暗示嘅。 嗯， 佢嘅暗示咧最關鍵咧就話佢始終咧喺呢個時，即係喺佢嗰個創作呢個古仔嗰個時候咧，佢都係預言到咧未來係一定咧係有一個叫第三次世界大戰出現嚟嘅。 嗯， 嚇，咁喺呢個出現嘅嗰個時期咧。他最關心的就是如果出現的時候就用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他們的那個復原的經驗、嗯、其實新世紀福音戰士都是講這件事，就是如何呢用一個方式呢是再復原一次、 嗯、 將一個叫現實的那個復原的那個體驗呢來用一個科幻故事來講出來、啊、這樣就所以你會看到他那個未來世界即是那個叫東京奧運會那個、舉行的期刻那個時刻呢就是他八十年代的一個想像、 嗯、 所以你會看到， 但奇怪的地方就是他的時間隔得很準嘛， 是 雖然那個屆數他是整多了兩即、就是不知道整少了兩屆還是怎樣的，但是、嗯那個時間的吻合呢，因為他在八十年代 他照計他估不到第一件事，就是安倍晋三會做首相、 嗯、 第二件事就是日本會拿到那個奧運會的主辦權、 嗯、我想他這個最大的因由呢都不是他自己我的盡勞的、 嗯、 這個應該都是拜、就是列尼史閣的那個 Blade Runner 的成功所賜。 Blade Runner 呢就在個市場裡面不算很成功的，但是呢就在個科幻史裡面呢就視為經典，而有很多呢、就是、將它等同於2001年太空漫遊咁樣咧，就將佢變成咗一個指標啊！咁、 嗯、 呢個指標咧，裡面咧就鎖實咗2019係一個關鍵嘅時刻。 嗯、 而呢個關鍵 片嗰套片係講2020啊嘛。 2019。係因為佢最嬲尾，因為呢個其實列尼史閣咧，佢都唔係咁中意2020嘅，因為你睇到佢種種嘅反應咧，呢、嗯這個新版咧都係叫2049，你都唔係2030，唔係2050啊。那個因由咧，就係因為佢覺得咧，成個故事係講2019， 即係何解 香港係將佢變成2020咧？ 係啊，我都唔知點解啊。 咪個尾就講咗俾你聽，個尾就係講佢最嬲尾個 shot， 依個啊哈利順福帶住嗰個嘅嗰、個新嘅複，即係嗰叫做係複製人啦嚇。咁樣然後就離開咗嗰個城市， 嗯、 坐嗰架車嗰陣時。走的時候呢，去到第二朝的朝頭早，他見到陽光出來的時候，就是那個電影的最後的 shot， 而那個 shot 呢就是2019 的最後的那天呢，踏去2020的1月1號 之前、 啊、是的，這個就是香港呢是特別將它呢就改了做一個叫2020呢，何解它有這樣的能力呢？就因為這部電影的投資者之一呢 就是邵逸夫， 是啊，邵逸夫爵士嘛、啊啊、但是他一直都其實都可能他不覺得2020是這麼關鍵， 咁但係我諗呢個咧就係香港，即係或者係史日夫佢嗰時嘅諗法咧，或者我哋做評論咧嗰個理解咧就係、是。整個電影是一個很 dark movie 的、 嗯、 它亦都是 film noir 的、嗯、一部 film noir 的科幻電影的它裡面那種黑暗的那種意識相當之強、嗯、但是當時呢、就是、我想呢就2020的這個名字呢講呢就是你有一點兒的光的出來的時候呢你可以改變世界呢、這個、呢就 所以它 當時的想法 只是、就是阿基拉去預言到、就是、那個未來世界、 嗯 你包括埋 Blade Runner 2020都預言緊而家呢個世界，而且奇怪的地方咩咧？就是、無論阿基拉同埋 Blade Runner 咧， 係 都係講緊2019， 係 即係呢個就真係比較奇怪啦。佢兩部兩個構思係平排嘅，即係差唔多年份嘅、 嗯。 就 Blade Runner 前少少，但係阿基拉係後少，但係我照嘅兩者應該冇乜互相影響。 係啊，咁樣 Ghost in the Cell 咧，佢裡面咧佢都係有依個意圖出嚟。咁、嗯、但係電影版就更加明顯啦、 嗯。 因為阿史蒂芬史畢堡咧，當佢去監製咧，就買咗呢個版權咧，整一個荷里活版。雖然個成績咧就即係大家即係有好多唔同嘅講法，但係佢講 exactly。那個佢就係同香港有關，咁、 嗯、 啊呢個咧就係夾住咗呢個 Blade Runner， 因為佢哋一直咧，我哋一睇嗰時都覺得唔係好似喎，唔係好似喎，但係佢話唔係，係香港嚟嘅，咁啊直至咧就去到嗰個叫1999之後咧，或者今時今日咧，你一睇咧，係真係香港嚟嘅喎， 係啊， 啊因為咧即係裡面咧， 尤其是 景觀啊都一樣， 尤其是有病。即係有呢個傳染病感染之後， 同埋器官移植啊， 器官移植 啊，有好多同即係有啲已經有啲叫再造人嘅出現呢個概念咧， 嗯， 裡面咧咁佢都有提及， 嗯， 咁啊，所以喺嗰刻嗰時候咧，呢、這個2020咧突然之間咧就變咗咁關鍵， 嗯， 係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嚟嘅， 嗯，咁、嗯、阿基拉嗰、那個即係結尾，我諗亦都係即係相當之悲觀啦， 係 咁所以咧，今次佢哋去呢、這個即係籌備奧運嘅時候，儘管佢係攞咗呢個阿基拉作為一個即係宣傳嘅主線啦， 嗯， 但係咧好，我諗好多日本人咧係以阿基拉作為一個 reference 啊，係點解？所以呢排咧，佢哋講嘅宗旨咧，就係、是、實際上佢哋都唔係太想即係唔覺得呢個奧運會係會成功嘅， 嗯哼 啊。而且咧，如果頭先你講話，即係佢破壞個情況係，即係係一個可能係，即係類似福島啦。但係我覺得未必係嘅、 嗯， 可能有人為嘅破壞咯。 嗯哼， 啊呢、這個係即係不能排除個可能性嚟咁。 嗯哼，佢、啊、我覺得佢基本上咧，佢裡面咧，因為用戲劇咧就最好嘅一個表現咧， 嗯， 就除咗預言嗰樣之外咧，我哋頭先講嘅之外咧，有一個好關鍵就叫矛盾啊。 嗯。 喺個矛盾咧裏面咧，其實你放落去預言嘅嗰、那個，我哋研究預言嗰陣時候咧，都會落咗其中一樣嘢，尤其是我哋東方嘅嗰種即係、就是、對預言嘅睇法咧，嚇、 嗯 啊，末日唔係一個悲觀嘅嘢，係、 嗯、 末日咧就叫一個提醒，末日預言係一個提醒嘅嘢，嚇、啊、最重要咧就係話，當你有呢個提醒咧，人係可唔可以改變咗呢個末日嘅嗰個？結果啊，呢、這個最關鍵，人定勝天嗰樣嘢咧係一個關鍵嚟。咁我覺得或多或少咧，喺戲劇裡面嗰個嚟講咧，其實大家講緊一種叫呢啲嘅末日電影裡面咧，都係有呢種元素出嚟，就話你點樣睇呢、這個嗰、那個預言嘅嗰個徵兆？ 嗯， 嚇，而家就更加似啦，嚇，越嚟越似啦。喺2020嗰度咧，呢、這個奧運會，我就特登去擺出嚟嗰時候咧，即係話將呢個演習。現實化咗佢，嚇、 嗯、 咁、啊、會唔會出現咗一啲叫做係喺個戲裡面嘅嗰種情況咧？嚇、啊，呢、這個就最關鍵嘅嗰個因由。 係啊，咁但係好個答唔好發揭曉嘅啫嚇，即係相信喺未來一兩個月，大家都會見到啦。 140多日啦， 140多日啫。咁但係我諗30至60日都已經見到嗰個決定係點樣噶啦嚇。咁而且咧就係阿基拉今年咧就係復修版啦， 嗯係啊， 所以就大家會好快就會睇到噶啦。而且我相信 再重新啟動啊， 而且我相信香港都會公映添啊。 我諗會係嘅，因為佢第一集咧嗰時候咧香港咧就遲咗公映，同埋咧公映嗰時候我哋係好唔老禮嘅。 點解？ 啊，因為剪咗好多 啊 嚇。咁但係咧就後來咧都有一個叫做係足本咧嗰個公映嚟嘅。 嗯。 咁啊而家呢個新版咧就係佢已經好。 一得到嗰個奧運嘅嗰、那個嗰、那個時刻咧，即係話做咧，佢依三年嘅功夫咧，佢已經我籌備緊要就整翻個叫再重新啟動啊。 係啊，咁頭先睇又提到咧，就係、是、Blade Runner 2020同埋阿基拉，即係同期接，即係同期會推出，即係同期喺八十年代初推出啦。咁啊，帶起咗一個咩風潮咧？就係、是、我哋後來講嘅 Cyberpunk。係。咁而家我哋去睇成個現象咧，我哋係要睇成呢個係一個 Cyberpunk 嘅現象嚟嘅，就唔係咁簡單話哦，有一個瘟疫啊或者咩成。因為咧，今次嚟講咧，我相信對人點樣睇人類嗰個科技嘅發展咧，有一個好深遠嘅影響。咁呢究竟係咩深遠？我第四翻嚟就講俾大家聽啊。